猴子捞月亮。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。一天晚上，月亮又圆又亮，猴子们都下山来玩。他们蹦蹦跳跳，东瞧瞧，西看看，玩得很快乐。一只小猴子看见一口水井，他趴在井沿上朝井里一看，咦，井里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。小猴子吓得撒腿就跑，一边大声叫喊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月亮掉在井里了。大猴子听见了，连忙跑过来，朝井里一看，真的，井里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。大猴子也吓得大声叫起来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月亮掉在井里了。老猴子听见了，也连忙跑过来，朝井里一看，真的，井里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。老猴子就把大大小小的猴子都喊了来，对他们说， 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月亮掉在井里了，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。 小猴子说，我们爬到大树上去，一个接一个倒挂下来，一直挂到井里，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。大家说这个主意不错，都爬上了大树。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了树枝，倒挂下来。大猴子从老猴子身上爬下去，用两只脚勾住老猴子的手。就这样，一个猴子接一个猴子，一直倒挂到井里。最最底下一个是小猴子，他在井里喊，行了行了，够得着了。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去捞月亮，井水给他一搅，月亮碎成一片一片在水里飘荡。小猴吓得喊了起来，哎呦，不好了，月亮给我抓破了。老猴子听了生气地说， 哎，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，月亮抓破了可怎么办呢？ 大家都埋怨起小猴子来。一会儿井水慢慢平静了，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。小猴子高兴地喊，好了好了，月亮又圆了。小猴子又伸手去捞，捞呀捞呀，捞了半天还是捞到一把水。小猴子捞不到月亮，急得吱吱吱直叫唤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，月亮一碰就破，再也捞不起来了。小猴子这么一叫唤，上边的猴子也都叫起来了，这个说，我的腿酸了，挂不住了，那个说，我的手疼了，抓不紧了。这时候，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，又圆又亮的月亮还好好的挂在天上，就对大家说， 你们看，月亮不说好好的挂在天上吗？在井里的是月亮的影子，傻孩子，快上来看月亮吧。 听见老猴子这么一说，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一个都爬上树，大家看着又圆又亮的月亮，吱吱吱吱笑起来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